为和好东东的一个汉子，一旦成为了你的男朋友，他就会变得特别娘娘娘娘娘娘。 吃饭饭洗澡澡，想要亲亲和抱抱，我要和你去嘎嘎， 比心比心么么哒， 短信我要甜宝宝，我是你的小宝宝，脾气我总管不好，反正你要哄得好。 你说话的力度让我很伤心，这次我是真的有一点生气。